好，搞不好冷气早就坏了，空气很糟，到底要不要趁着最后一秒跑掉？嗷！

那些无聊时光里，我奋不顾身的空虚，我把忧伤给了你，也把快乐都给了你，我只是独生理变成了进化，穿过那青葱的岁月，体验着不羁的彷徨，我们就这样微笑着，在那些善良的日子。在荒芜岁月里，我义无反顾的狂舞，你把孤寂的给了我，也把眷恋的给了我，我竟是银座的双马，看到了阳光的蔓延，我们的那棵老橡树装下去到了天堂，仰望那迷样的时光，放逐着卑微的风光，我们就这样依偎着，在那些善良的日子，我只是透过你发烧，由生理变成了进化，穿过那青葱的岁月，体验着不羁的彷徨，我们就这样微笑着，在那些善良的日子。 Thank you.